以前的 style 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成为呢个即系政务官界里边嘅笑片嚟嘅，其实，即系大家都攞嚟笑嘅，其实就系话咧，即系佢系可能无疑佢系花好多时间喺 office， 放弃自己家庭生活等等呢啲咁嘅人，但系亦都因为咁样令到佢咧咁多年以嚟咧，佢嗰个 political skill 都系唔得嘅， 嗯。 很多人就話 political skill 是嚟自死做爛做，其實呢個係廢話。 嗯，死做爛做執行啫。 係啦，一個政治技巧其實係嚟自你嘅 life experience。即係你嗱，譬如胡鬚仔咁樣好簡單，佢早期移民美國，其實美國當時嚟講都係一個種族歧視相當嚴重的一個社會嚟。 嗯， 佢講佢話喺唐人街打鬼仔之外咧，其實佢嗰陣時群埋玩嗰啲都係黑人同埋 Puerto Rico， 即係呢個波多黎各人。 嗯。 是没有白人的、 嗯、 那个年代即是朋友、啊。那你在个街头长大的话你必然你不可以是一个很 strong character 的人。 嗯。 如果不是你死定的其实。 嗯。 即是这些就是慢慢就会培养到那个人的一些所谓长大了之后那个 political skill 就是这样 的。 Teamworks 啊怎样 motivate 人家做事啊。啊但是有些永远考第一考第二都要喊的人呢我觉得就 EQ 一定是零的其实。 即高分低啦我的 friend。 你不是啊你 我真的不是啦。 我又考到第一。我不知道。 不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所知政府考 AO 呢在80年代由90年代之前呢、坐 board 嗰啲政务官呢全部都不会给 first honor 那些人的。不会招募 fresh on 那些人、 哦、因为那些经历太过 一定是 second up 因为 fresh on 一定是潜水艇和高分低能、特别 是 Hong Kong U 的 fresh on 呢我不知道李柱明就好像 你得罪很多人你小心 李柱明不是李柱明好像 third on 你不知道 bear pass 的、 okay 啊、即一定是玩得很劲 啊那班 友仔不是他是 rich 仔 rich 仔就是玩得劲、 但是通常 fresh on 就不会 出自这个 rich 的 不知道、啊、不好觉得、啊、少一点、啊、可能。 不过我同意你有人说即是凭林郑月娥她说因为有一年考第四呢然后跟着很不开心喊呢即是只是这一样东西呢你看到她那个性格缺陷是极之严重的。 嗯、 即是那种好斗心啊那种不输得啊那种以成绩为那个所谓的她人生唯一 的指标 啊, 指標 啊, 啊, 啊, 啊, 啊即是这些所有的价值观是完全是一个 扭曲 啦性格扭曲啦。所以你刚才这样说呢一劈劈劈落去。啊、你就看到喂这条友真的个 character problem 很严重、啊。 喂那个你上司来的还有很多 senior 过他的孙明阳那些坐在那里大佬啊。 喂那又来一个又是这些有性格有缺陷那不掂的。 香港就玩了真的叫做即是一个歇后语叫做律政司关埋门玩乜乜啊。 玩什么玩什么 歇后语你知不知道 我玩乜完 玩乜完。十年啊，都俾一啲咁样嘅性格有缺陷嘅人去管治香港，你话唔大镬真系？ 十五年添啊！如果系林 鄭，其实佢嘅问题唔系目中无人，好多人就话佢次次都话唔做，次次都话唔做，次次都推翻。嗱、其实呢个都系性格缺陷嚟嘅。嗱、曾几何时，我谂大家读中学或者小学， 我先想讲边种啊？ 系啦，总会遇过有一啲好契弟嘅同学，永远就话考试之前自己冇读过书， 冇错系啦， 考过考第一，考完出嚟之后就话今次死梗， 系， 又结果派嗰阵时唔知点解一定系100分嘅， 系 呢啲扑街，你真系想打镬佢啊！你就真系听佢讲去咗玩， 系有 呢啲扑街，点解会系咁咧？就因为佢自我期望管理，上一届话自己唔做。因为他知道唐英年不 nominate 他做政务司、即是唐英年去参选的时候、就提 nominate 了林瑞麟这个是北京认可的其实、不是唐英年的意思根本、因为那个位置是要北京认可的其实、所以呢他就说自己不捞、其实他每一次他说自己不捞其实他是更恨 是 更上一层楼 就 是等于出来告诉人我没有读书一样的其实 你一样啊今 次如果有林郑的同学听我们节目的话呢 是啊、 希望向大家求证，佢有冇同你讲过？我呢次考试扑梗啦， 系啊，同埋考出咗嚟之后话，哎呀， 哎呀，一条都 考得好 啊， 好衰啊，咁样 嗰啲。呢一个咧，今届都系噶，你睇到佢虽然多次话，我会退休啦，我应承咗我老公乜乜乜啦咁样，但系佢去四川嘅时候咧。是专登召成班老总 一齐系一齐， 唔系先通知佢哋嗱，去到四川我有嘢讲， 有嘢讲系啊， 又讲系咩咧？就系讲佢嘅八大愿景啊，即系嗰啲佢嘅管治理念啊咁样。喂，你唔系话你冇兴趣 呢個特首之位嘅咩？咁點解去到四川嗰度專登話俾嗱今次咧叫老總嚟啊？因為老總啊今次咧 有料到啊， 有料到啊，有嘢講啊， 有嘢講啊，咁啊係咯。 喂，你咁嘅行為已經又係穿曬崩，就係、是、你嗰種恨到特首恨到。 我哋其實差唔多係最先講林鄭會競選嘅、我就係話因為佢成日自裝， 係 你記唔記得？我就話林鄭本身嘅衣著就本來係陳婉嫻 啊， 著寶藍色嘅套裝、衫褲嗰種大媽 feel， 是 然後仲要作埋嗰啲叫做類似一嚿屎咁啡色嗰啲咁樣嘅套裝，其實嗰啲色係好 卡其色， 唔係卡其，係啡色，係啡色，唔係卡其係 brown， 即係好似拉裏邊阿 brown 嗰種顏色，係好難頂嘅。但突然間留意下呢一年裏邊。佢係成個形象轉換曬，包括換眼鏡，著咗好多呢啲旗袍、珠鏈，已經 get rid of 阿陳婉嫻最中意嗰種寶藍色啦。 同埋我覺得佢做好重嘅 facial， 係咯，呢啲好多時戴咗金絲眼鏡啊，呢啲咁樣嘅。 冇啊，收尾換咗眼鏡， 而家畫咗啲嘅面皮。 所以我就話， 你咁有 一個正常係準備離開官場嘅人。佢唔會突然間係一個二十幾年都唔重視自己外表啊，即係嗰個嘅衣著打扮嘅人。如果準備離開官場，係唔會有呢啲行為噶嘛？係嘛？佢基本上係進入緊一個作戰狀態，但係驚自己唔得，驚自己唔得就唯有自我管理自己嘅期望。 唔係啊，好似你所講啊，佢猶豫咧係我唔做啫嘛，即係等於咧男女分手咁樣咧，硬係要我分手先啊嘛，我劈你啊嘛。 係咯，即係話 即係咁嗰種啦。 今次考試出嚟真係攞唔到一百分嗰陣時候，佢就 其實都 我都冇讀過書， 唔係同埋都 捉又捉唔到題目， 都唔單止係自我期望管理，管理咪人哋嘅期望，即係到自己真係衰咗嘅時候咧，人哋唔會即係去即 係。嗱呢啲就係叫做 under promise。Over deliver 係， 即係政務官裏面嘅常用嘅一個方法，即係期望管理嘅方法。咁但係我覺得佢用得太過多啊，即係變咗喺參選呢個問題裏邊咧，公眾已經覺得即係佢玩得太盡啦。 所以你睇到咧，無論係從嗰個佢嘅心理啊、性格啊各方面咧，你睇到佢都係一個幾扭曲的， 佢唔係一個大氣， 好扭曲嘅， 唔係一個大氣。 我覺得佢最基本係唔老實咯，即係你啲咁樣，你講幾次大話咁，跟住又 唔係 even 佢嗱，今次危機管理又另一個大話冚啦，就係、是、呢個次子大話。係嗱，結果咧，佢我就話 Murphy's Law 就係咁啊，錯得嘅都會錯。係你意圖好明顯嘅，其實唔知邊條粉腸係咪李律人啊嗰啲咁嘅古惑仔教佢啦，就係用一個咁樣嘅所謂 joke，一個好似一個傻更更嘅師奶。咁嘅嘢去冚咗一個政治上嘅醜聞，因為兩個樣嘅一個比重係好唔同嘅。 唔係依個咧嗱， 用一個小嘅傻事， 你睇到嘅六八九係不停係玩緊呢樣嘢噶嘛，就係用一樣嘢冚另一樣嘢啊嘛，用咧。不過佢今次咧就好似你所講，用一個竹噶嘛，去冚呢一樣嘢。 用一件小嘅傻事， 小傻事爆少少一個咁樣嘅。 佢以為小傻事點啫？ 衝出國際， 衝出國際。依個我諗咧係佢係完全估唔到嘅。 嗱，呢個就係好簡單。我就話政治就係關乎對人嘅觀感嘅問題。當佢對你觀感差，公眾對你嘅觀感變咗嘅話咧，就算你做乜嘢，你都係錯嘅。薯片叔叔，我覺得已經進入一個叫金剛不壞薯片。即係永遠唔會腐化嘅啦，已經係。點解咧？就係咧，因為佢做乜嘢錯事、講錯嘢都好咧，公眾因為對佢觀感好咧，就會自己幫佢解讀。 嗱，我又咁講喎，又攞另一個例子，不過咧同薯片叔叔啱啱調轉嘅喎，就係、是、依個人咧起初觀感咧，俾人覺得係好差嗰、那個叫謝霆鋒喎。於是佢做任何差嘅嘢咧，啲人係咁噶啦，謝霆鋒係咁噶啦咁樣。 梗係啦，咪即係張國榮一樣咯。 係咯， 掟頂帽落台，俾人掟翻上台。謝霆鋒扮吉他又俾人笑，人扮佢又扮喺度。 咁即係亦都係咁啦，即係總言之，你係被落入咗嗰樣嘢咧，就所以謝霆鋒嗰陣時候咧係聰明噶，因為點解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再即係等於好有一個壞男人咁樣，我係壞男人嚟噶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咧做任何壞男人嘅事咧，都係 嗱你講得啱啊！所以我話葉劉咧就聰明啦，真係 啊！ 喺阿陳志雲嘅節目嗰度咧， 同 走呢個美腳系列 畫比玩畫 又有系列 就美腳系列啦。美足、啊、 你讲美足噶，你话美足系列嘅，你话 唔系噶，应该如果日文汉字应该系美脚， 系 啦，美脚，咁就摆上台喺阿陈志云面前，你睇陈志云个样子已经尴尬到不得了， 陈志云都咁样， 系啊，你知陈志云嘅取向就唔中意美嗱女性嘅美脚咁啊， 如果嗰个系你就唔同啦，你即刻话喂，你话， 如果系黄喜只脚就唔同啦。 或者潘小桃都得噶。咁咧，但系咧，我覺得咁啊，佢第一葉柳開闢咗一條新路線啊，走呢個騎呢溝 figure 嘅路線。就係呢條溝嘅路線可能令到佢民望會超越阿林鄭。 係啊， 佢只要繼續咁樣玩 gap， 繼續玩癲喪落去咧，嗱真係殺出一條血路喎！我覺得 唔係，我要幫阿葉柳講翻句公道嘅説話，即係話咧，其實咧葉柳咧，你如果真係要咁樣 compare 咧，你唔好睇佢依個竹啦，呢個竹咧本身即係我哋都覺得無傷大雅，因為咧點解咧？其實咧佢又好傻傻地嘅，人哋話誒你 除一樣嘢， 你除一樣嘢啦，跟住睇到你裡面係藍色，好似藍色衫，跟住你又配咗個手袋都係藍色嘅喎，跟住又望下，咦原來你對鞋都係藍色嘅喎，咁樣咁啊好自然咁啊遞起只腳出嚟，嗱依個咧係有原因嘅行為嚟嘅 ，OK， 但係我覺得。阿葉柳咧，你真係相對阿林鄭咧，佢其實係個人真好多嘅。你睇到佢個人真好多咧，就包括咧，佢講嘅嘢係啱嘅，就係佢話：喂，我問咗責嘅咯喎，我嗰陣時有擔當喎。你而家你話阿林鄭有擔當，佢有乜嘢擔當？ 其實阿葉柳只不過佢唔可以再 elaborate 落去，所以大家聽一半唔聽一半嘅啫。 啊， 佢嘅意思好清楚嘅。過去呢幾年六八九嗰啲撲街嘢，你冇份。你有冇担当啊？当年我搞弯咗23条，我都劈叉啦，辞职唔做。 最明显就 大走市单幅啦， 政改你摆明 系 弯咗噶。 问题就系我谂，因为阿叶柳就系亦都系想攞啲西环票 啊， 所以亦都唔可以踩到阿林郑咁尽。 但系我呢度咧讲， 佢就讲咗一半，讲咗个开头。 阿叶柳，你而家如果系 豁出去， 即系你真系要豁出去呢个咧，我俾你嘅 系咪张雨成唱嘅都系？ 你真系嘅，你而家系要豁出去嘅，因为咧你冇坏噶，你而家豁出去咧， 冇单晒， 冇单晒噶啦。 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又单晒，又唔系几好睇。 听众就话，听众好简单嘅啫，话时话就唔好摆相就得啦。 系啦， 讲还讲，唔好摆相噶啦。 系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 今次摆只脚，下次唔知摆啲咩上台。 唔好再摆呢啲嘢啦。但系我意思，你应该摆林郑。你应该要摆嘅系摆林郑上台。即系话咧，好似阿细良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咩咧？你讲得清楚明白 啊！你讲清楚， 你讲清楚明白啲。 喂，啲人会 buy 嘅喎。嗱，听胡官一样，佢最先冲出嚟抽插阿林郑，就话：喂，你咁样讲即系黑箱放箭，系嘛？不君子行为， 不 道德，不君子行为。 跟住再讲下讲下就， 跟住再讲再讲就违反呢个选举及舞弊条例。喂，加分噶！你睇到而家众新闻有个做嗰啲嘅网上。正負評嗰啲分析咧，胡官係加分噶， 加分， 係啊， 喂，所以咧嗱咁講啊，俾意見阿葉柳啊，你而家咧其實基本上你應該睇 開咗條新嘅氣路， 睇清楚係啦。嗱，你嗰個台 五十路咯，我覺得 台台嗰樣嘢咧，其實我會覺得咧，即係依啲嘢就無謂再做，即係但係再做亦都唔緊要，因為點解呢啲無傷大雅嘅嘢嚟嘅，即係你最少咧顯示出你嗰種真性情啊，即係唔係嗰種陰險鬼詐講大話。喂，你蘇花葉柳講過咩大話？佢真係冇乜大話。 唔係因為 有嘅，嗰時話送書咯， 送書咯嗰單嘢啦， 同埋 social media 嘅時代咧。所有政治都是真人 show 嚟嘅，而更加需要的就是你是真係真人，你不要玩假。 嗱，呢個好真的，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即係一陣睇下會唔會再 elaborate， 就係話你睇到咧嗰個嘅公關工作咧，過去好多嘅政治人咧，就好似而家葉柳好，或者係林鄭好咧，就係咩咧？基本上都唔係講佢嘅嘢，而係講一啲口號啊、政綱啊、 八股啊。 依啲咁嘅嘢，你薯片叔叔最唔同嘅地方系咩咧？譬如舉例，佢就係一個耍劍嘅人，佢有啲學生嗱，依啲唔係假嘅嘢嚟。 心美係佢學生， 心美係佢學生啦嚇。咁啊，由佢嘅學生嚟講，佢嘅阿 Sir 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又跟住阿薯片咧，亦都會係喺佢嗰個 speech 嗰度咧講好多佢個人經歷啦。嗱呢啲咧，我覺得喺個 speech 嗰度已經立見高下。 當然啦， 阿薯片嗰個嘅係由佢嗰個移民經歷開始，然後講係一個好 human touch 嘅嘢，我唔想再見到香港有呢種嘅移民。 但你留意一下，其實食薯片通常會發出啲咩聲咧？ 啊，嘶嘶嚼嚼 咯，雜雜聲， 雜雜聲。 薯片嘅演詞裏面係雜雜聲嘅， 有雜雜聲， 真係嘅嗰啲咩偉大民族復興啊嗰啲嘢。但點解你聽落去你唔覺得 odd 咧？嗱，呢個就有技巧啦，因為佢將佢自己個人 經歷 摆埋落去嘛， 融咗落去习近平成日讲嗰啲嘢嗰度，包括佢讲 中国 外国， 唔系啊，杜甫嗰首诗啊，安得广厦千万家，怀璧天下寒善尽欢颜，系习近平讲嘅，其实 系， 所以我就话呢啲就大家唔识睇啦。佢就讲李小龙啊，打鬼佬啊，移民喺海外点样俾人欺负啊。其實佢係對應緊啊雜雜聲嗰啲內容啊嘛， 其實即係講喺度賣緊民族主義， 係梗係啦，不過用李小龍方式賣。 嗱，未講嗰個雜雜聲咧，即係你講咗啦，但係我都係覺得佢講愛國嗰度咧係講得非常高張，就係我哋呢一代人都會經歷過嘅，就係咩咧咁樣？如果只要你真係曾經去過外國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作為一個中國人， 二等公民 嚇，二等公民好，或者俾人哋種族歧視好，嗱用呢一個嘅方式嚟去講嗰個民族嘅情懷咧，係相對係容易俾人接受嘅。而呢一個方式咧，佢唔係講緊你愛黨， 係 啊呢一樣嘢，而係講緊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身份。中國人身份呢個亦都同佢自己經歷有關。 係啦，咁呢啲咧你睇到咪高下啦。 同埋佢成日用功夫嚟去打林鄭，又幾好笑喎，我覺得。 啊， 係。 嗱，佢參選嘅演辭就話即係有容乃大啦，即係做學功夫嘅人，即係要講武德啦。武德就係咩咧？唔係以力服人啊嘛，係以德服人啊嘛。咁今日喺呢個一本叫做《Sports Soho》嘅雜誌咧，佢就封面就咁啊嘛。你知呢個洪拳起手式咧，其實叫一指定中原啊，有意思嘅真係一指定中原啊，即係一出手你就死啦咁樣。佢又再講一次， 仲有 佢話打得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武德， 仲有欲速則不達。 同埋要扎穩個基礎先到出， 係冇錯。 唔係，我覺得佢係有嗰個有針對性嘅。但係我就係話咧，當政治變成一個真人 show、reality show 嗰陣時咧，你最重要就係咩咧？你嘅戲假，但係你嘅情要真。 嗯， 即係你嗰個演詞一定係度過嘅，一定係。但係你裏邊嘅嘢唔可以作假。嗱，呢個就係阿林鄭會犯嘅錯誤嚟，佢會不斷咁犯呢啲錯誤，因為佢仲係停留喺前社交媒體嘅公關時代。 嗯。 好簡單，佢成日都話佢老公點樣支持佢參選，佢個大仔佢個細仔點點點。 咁點咧？點咧？ 胡蘇就好簡單， 佢哋喎。 胡蘇就上載咗張相，就係佢記者會之前佢老婆幫佢整條胎。嗱，嗰個係一個剪影添，甚至係。 哇！呢啲直情係奧巴馬嗰啲 高手到不得了啦。跟住個仔幫佢查呢個印度神油啊，唔係咩香油喺個， 令到佢個神經可以鬆弛， 令到佢神經鬆弛都喺個頭殼頂嗰度。咁人哋一張相已經講曬我屋企人對我嘅支持啦嘛， 唔使講佢支持啦，即係呢啲嘅 唔使用口講 啊，説話講啊嘛， 唔使用説話講，所以我就話根本係爭好遠噶啦。如果胡蘇行多一步嘅啫，佢去眾籌，第一唔好捐得多，每人最多捐$5，一定掂。 嗱，我話俾你聽， 當啲人擁咗胡蘇嘅 campaign 嘅話咧，個競選工程嘅話咧，就真係金剛不壞身啊！無論文匯大公放幾多毒。689加埋林鄭率各二人組，一明一暗去打佢都好啦，其實都打佢唔死嘅，真係。 而家咧好多都搞緊眾籌啦，但我相信胡蘇爭，如果你出嚟搞眾籌咧，我肯定你係籌得最多錢嗰個。 同埋我真係甚至擔心，當阿戴耀廷嗰個民間投票咧，納入咗胡蘇爭呢啲名入去之後投出嚟咧，可能最多票都係胡蘇爭。 唔使諗啊，依個一定係。 長毛都大鑊，我覺得。 唔係你睇到啊，立場新聞唔係做咗一次嘅用 live。嘅個方式咧嚟做一次 polling 啦，咁你睇到啦，就又話有接近10,000啦，9,000+啦，然後跟住有7,000+，接近即係70%係投民主派係應該將嗰個提名票係俾阿胡蘇嘅。第二名咧就係阿胡官，但係相差好遠，一個係7,000+，一個就唔知1,000+。 千幾 係。又跟住咧，嗰個公民提名咧係得5%不到，5%咯。長毛咧。好似同阿葉劉差唔多，係啊，唔多得幾多嘅咋？咁你睇到咧，其實咧，我覺得今次民心背向係非常清晰嘅，非常清晰就係咩咧？佢哋係話你要睇到 A、B、C 仍然是存在的，即係個危險啊。 仍然存在的。所以要兩害相取其輕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其實今次依個都喺媒體嗰度咧，我哋所謂你如果試下用一啲我哋叫 social listening 嘅工具嘅話咧。你已經睇得出噶啦，眾新聞亦都有用呢個方式啦，咁樣就係話 social listening， 即係你喺一個嘅社交平台嗰度試下就一啲嘅問題，又種一啲關鍵詞落去，然後鬧個數據出嚟咧，又睇下究竟網民究竟係點睇呢件事嘅話咧，今次已經好清楚啦，網民整體嚟講都係覺得佢寧願選胡蘇爭，都唔選長毛。 其實這個很清楚的，這個過去呢，我記得1996年呢，當時民主黨談過就應不應該入小圈子選舉，當時華叔就說其實我們都入到去都是民望民意調查都是輸給阿董，所以就變成民間特首選舉，就不入去參與正式的選舉，就以民間特首的名義去挑戰他，去拿民意選民的支持。咁呢個就係聰明的，我覺得。咁當時就係實際上最終其實就算你話我唔入去小圈子都，民意調查出嚟都係董建華贏，都係董建華贏。因為市民嘅心態好簡單，佢知道你選唔到嘅，所以佢自然會大打折扣喺個支持度裏面係。知道你是玩嘢，所以就不會真的去支持你嘅。 同埋事實上，我想咧，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未相信民主派是有嗰個統管治能力咯。依、這個亦都係好現實咯，即係佢唔覺得。就算今日咧，我諗阿湛嗰陣都講過，佢相信，咁我都相信，就係話今日就算俾個普選制度，我哋咧，你試下一啲建制派， 胡蘇贏嘅 都係胡蘇贏嘅。 我當你胡蘇冚魚肉味咧。 都是胡蘇贏的。咁啊，肯講翻兜翻轉啊，世良所講嗰個公關嗰度咧，除咗我哋覺得呢個胡蘇爭高好多皮咧，我覺得兩點嘅，第一就係話咧，你個 product 要掂。嗱，胡蘇個 product 係點啊嘛？因為嗱，佢已經唔係你近期可以做到嘅嘢。喂，人哋 報咗咁多年， 咁多年，佢係真係做咗好多嘢。佢個 Facebook 開咗好耐，雖然我覺得佢開 Facebook 嗰陣時已經有意係競逐咗特首噶啦。佢係做咗好長嘅時間。佢嘅 product 係點？佢有嗰個嘅胸襟氣魄，用到人。又跟住你再睇下林鄭同埋胡蘇嗰個嘅所謂嘅競選班子裏面咧，胡蘇嗰啲好多好多係實戰派人嚟㗎，喂大佬，佢哋嗰啲全好大部分咧，其中一個競選辦主任咧，嗰、那個係 AO 前 AO 同埋黎高榮儀咯， 黎高榮儀咧，佢係 Sandra Lee， 佢係比阿林鄭更加早， 哇做 senior 過佢， 做 senior 過林鄭嘅， 唔係阿李淑儀都係㗎，兩個都 senior 過佢㗎， 仲有佢哋係咩啊？ 黎高榮儀， 黎高榮儀咧係做咗依、這個公務員事務。 局長 局局嗰、個嘅上臂嚟嘅，即係話咧，佢哋係管 成 班公務員嘅大佬。嗱，從佢哋嘅，我覺得依個嘅班底咧，你睇到啦。而林鄭嗰啲好多係政客，嗰啲嘅所謂嘅即係 big names， 呢個就死啦，又係翻翻去堂堂嗰、那個嗰、那個弊病。 係 啊， 永遠都係揾一班咧，就將多個兵 啊， 講得睇得就唔做得。又係劉明偉。劉明偉就真係腳頭好啦，堂堂競選辦又係佢，而家 Carrie Lam 又係佢，又係陳智思，跟住而家仲要加埋一個叫劉業強， 咁你睇到啦， 想唔屎都幾難啊！真係， 堂堂咪選唔到咯， 仲要加埋呢個陳念慈啊，一棚嘅人，喂，呢啲就係我話俾你聽啦，人總會犯上同樣嘅錯誤嘅，真係。你望翻唐英年競選個工程嘅失敗，唔好講話醜聞，唔好講話負面宣傳。淨係競選工程都係失敗嘅。 唔係佢哋依班 就是、因為黐埋一棚咁嘅人，仲要而家加埋又係李文斌，上一次堂堂就李文橋，即、就、係、是、東亞兩位富二代兩兄弟，大佬而家唔做就俾細佬又黐埋林鄭啦。我估仲有很多富二代黐埋佢嘅，未完嘅。你諗下你個競選辦一行出嚟，大佬嗰陣味啊！其實經歷過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好多時候對政治嗰個關注程度高咗好多。你一聽到嗰陣名，一聞到嗰陣味，一睇到鄉議局俾票你，再黐多而家仲要一個叫做張國軍民建聯又入埋競選辦，你真係撲街啦！我話俾你聽，你俾呢扎咁樣嘅鬼靈精怪騎曬上去，你個競選辦就係一個利益組合，不是一個工作班子， 而呢 唔係一個工作組合嚟嘅，其實 係啊，唔係工作組合啦。呢一班人咧，當你喺處理危機嘅時候，你一來唔識，佢所提的那些橋是只會將你推去死地。 喂，等於阿 大，如果你想想 等阿大一樣，阿大我都認識他，他是一個好人 ， 但是今時今日是一個 social media 的年代，你找一個在港台做了這麼多年的人，基本上他是不懂 handle 那些東西的。 你想想 你說什麼 social listening， 我們在 listen 啦 樣你想想 但我一直聽呢即其實如果我是林鄭的班底啊，如果即係叫做啊呢、這個角色扮演，我覺得如果是咁咧，其實真係唔使搞咁多嘢嘅喎。因為嗱，你其實你專心你個競選工程咧，就專心去箍啲選委啲票。嗱，而家佢做緊啦，即係佢屈用中聯辦嘅方式也好，點樣去屈一紮呢啲咁樣嘅選委嘅票。 公關嗰啲你唔好做添，你唔需要同佢鬥民望，因為民望贏曬俾你，胡鬚贏曬，咁又點啊？可以係冇關係。 呢個心魔，如果一個人考第二都要喊嘅，考第四都要喊好多人。 係， 如果佢要贏曬， 佢要民望又贏，選票又贏，仲要大幅拋離胡鬚爭。 嗱，我覺得你 呢個就係佢心魔啦。我話， 但係呢個嗱，佢後邊嗰啲人，即係你譬如話係即係中聯辦也好，點都好嗰啲，其實唔係撳住佢咯。你唔好心魔啦，你想唔想做先？你想做咧，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你覺得撳到咩？我覺得撳唔到嘅喎。 我覺得佢撳到嘅喎，即係佢而家其實係一個懟出嚟嘅一個傀儡咁樣嘅嘢嚟嘅啫嘛。 我有兩樣嘢解釋，周老闆呢、這個第一，我會覺得林鄭過去喺個表現都係。貪性，即係呢一樣頭先。 貪性不知 第二咧，第二個解釋係咩咧？第一解釋就係話，其實而家係佢哋唔係佢哋所講嘅咁掂啊！即係話咧，中聯辦咧喺度點解要出動到去統戰部打電話去俾嗰啲政協啊、人大啊咁樣去箍票咧？其實係有一個危機感， 同埋不斷中聯辦擁緊人入去競選辦。 佢哋希望可以嗱依種嗱依、這個咪就係、是。 啱啊！我覺得你擁嗰啲人入競選辦就唔係做公關嘢嘛，就係、是、做裏面箍票嗰啲嘢。 而家就係依啲引發公關災難嘛，就係話嗱， 黐咗埋佢就公關災難。 佢而家咧嗰 即係你小桃園一樣。而家 啊，譬如就唔係好似阿胡鬚爭嘅玩法，胡鬚爭佢就打交嗰個即係咩咧？就係咩咧？就唔係要。野野進攻嘛，而家嘅玩法係野野進攻，進攻到咧就係要出到一啲咁嘅手段，包括呢個戴建文請呢一班咁嘅老總嚟，然後跟住呢個咁嘅阿 Carry 用咁嘅方式嚟放毒。嗱呢啲所有嘢係表示出咩咧？我覺得佢要贏，好 desperate， 佢要一嘢就要贏，就是、七八票提名票。 但我覺得呢個係佢哋嗰種邏輯咯，即係佢哋做呢啲嘢其實唔係做俾社會睇，唔係做俾我哋睇。 呢個係指標。 但是做俾選委當中嗰堆商界嗰啲啊嘛，因為其實胡鬚爭你做到嗰個公關幾好都好啦，你個網頁幾好，出埋心尾咩都好啦。但係其實民主三百 plus 嗰三百票，我覺得嗰三百廿幾票你係唔會攞曬嘅，一定 攞一半啦，攞 係啦，因為梗有人 總有啲交人㗎， 係啦，你即係你用八三一， 而家聽講佢哋都仲係。argue 得好緊要。 唔係嗱，我覺得呢個可以即係可能嚇， 實比市民少 㗎。唔係，但係我覺得呢個可以再傾嘅，因為好啦，譬如話你唔會話即係要推翻八三一，你又唔重啟政改嗰啲咁嘢，你又即係廿三條嗰度，你又含糊其詞咁樣。咁有啲民主派選委一定唔會投票俾你㗎嘛，點都投唔落㗎。咁、其實佢唔需要 worry about。即係胡鬚，你公關上啊、網頁上啊、社交媒體上贏到開行都好啦。哇！知你，我繼續我即係等於好似我嗰陣時選咁樣。即係我喂，其實佢哋真係唔使同我鬥任何嘢嘅，佢哋咪就喺度打電話。 但係佢最大 咁打電話， 因為你嘅選舉裏邊咧，你冇雜雜雜呢個元素。如果有咗雜雜聲呢個元素咧， 係 啦。嗱，你睇林鄭嗰日嘅訪問，佢講咗句真説話嘅，佢話其實係投暗票。就算係都好，入到去投嗰陣時候，我都擔心有幾多人會投翻俾我。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啊。就算佢攞到好高嘅提名票都好，如果當佢嘅民望係俾胡鬚大幅拋離嗰陣時候，佢最擔心唔係話嗰個商界總商會阿黃友嘉或者李秀 恆 自動走咗去胡鬚嗰度啊。佢係驚共產黨調走曬一鐵票，去咗最高民望嗰度，然後佢輸咗啊！ 即係驚阿爺突然間 阿爺嗰啲主意，係啊，呢個先係佢最大嘅恐懼，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嘅形勢似係 西環，佢後邊嗰堆西環人又唔係真係阿爺嚟嘅。 係啊， 咁又 係。呢個大鑊，唐唐咪就係咁咯。係，咪調整咪得李嘉誠嗰啲票走唔到咯，其實。 我覺得而家嘅形勢有幾種可能，其中一個可能咧係可以解釋到而家。中聯辦嗰種嘅即係咁 desperate 嘅沽票嘅現象咧，就係話其實佢 不穩啊，可勝不穩啊， 係 就係、是、其實兩個都有可能 係啊，可勝不穩。 即係話咧，習近平嗰個嘅未決定嘅， 我收到嘅消息嗱， 或者未啊， 民主派收到中央中間人傳達嘅消息係未決定， 係啦， 所以你見到陶謹申去到咁勇係有原因嘅， 所以 因為佢哋知道其實冇陰點， 嗯。 所以點解佢出嚟謝林鄭咧？就是、覺得佢太過虛偽同埋太過離譜 同埋放假消息。 係啊，放假消息啊，係、 。所以佢哋嗰度我都行，佢哋行呢個策略咧 ，which 我覺得係錯咧，就係話佢哋因為咁 desperate 咧，所以咪做錯好多嘢咯。然後你話民望係咪重要呢？我覺得而家我哋如果真係支持胡鬚爭嘅時候咧，唯一一樣嘢我哋可以幫手做到嘅咧，就係、是、要胡鬚爭嘅民望遠遠拋離。 Kerry 嗱，有兩個可能嘅效果，一胡蘇都係輸， 都係輸， 咁咧就會令到成個嘅選舉咧變得好荒謬。一個民望咁高嘅人，建制派，做咗九年幾嘅財政司司長， 你都係講中央可以信任符合曬噶啦，屌最後尾揭出。你就係話，你仲話講真普選，你仲話講待住先。頂你自己陣營出嚟嘅人，又做過兩任嘅財政司，又做過特首辦主任，咁都信唔過。而家仲要當佢泛民咁打添左部，哇！諗下幾恐怖，你諗下。 咁所以咧， 只係為咗政治利益啫喎，冇任何理念分別嘅喎，佢同阿林鄭月娥其實係。 喂，佢而家講真啦，八三一都講咗作為基礎啊嘛。 呢個就中央定落嘅框架有用啊嘛。 23条佢又話要睇個社會氣氛啊嘛。嗱，依啲全部都係其實同阿 Kerry 有咩分別啫？冇分別㗎。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到時出嚟嘅結果就係胡蘇貞嘅民望係遠遠拋離依個林鄭，而林鄭嘅民望咧係比昔日當年嗰個嘅唐英年更加差。咁嘅情況之下，佢贏嘅話咧，咁我哋就話喂， 佢都不可管治，佢知嘅其實，佢都講咗噶。 咁 佢話如果我贏選票輸民望，我都係不可管治嚟嘅， 不可管治嘅。第二就係當然啦，我覺得睇過去嗰幾屆咧，我睇唔到習近平點解要揀一個民望咁低嘅，要自己即係賴埋嘢咯。我自己覺得，即係話其實如果從客觀嘅角度嚟睇，睇翻過去嗰幾屆都係，如果胡蘇貞嘅民望係越高嘅話咧。佢嗰勝算係越高嘅，到最後係有機會。 習近平就只有一個邏輯，佢一定係要買贏嗰、那個。 係啊， 贏係有幾方面，幫佢贏到民望，贏到佢嘅權威。 係啦、 啊，我即係休息之前問大家玩同大家個遊戲啊。假設你係一個你公司請女秘書啦，咁、就有兩個女人兩個女仔嚟去見工。 嗯， 咁咧你就擺一張100蚊紙喺地下嗰度。 嗯， 咁然後你就觀察呢兩個女仔嚟見工嗰陣時候，咁第一個咧就。嚟到之後咧，就執翻起張100蚊紙俾翻你，就問你阿徐生係咪你跌㗎咁樣。咁而第二個咧就攞只腳踩住張100蚊紙，然後走嗰陣時咧就跣住出去，踩走咗張100蚊紙。咁啊，而家節目就休息啦。個問題就係問你請邊個？ 好。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咁。